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由本台和中国评剧院、北京群众艺术馆联合主办的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啊，受到了评剧观众的热烈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评剧院艺术处的处长李维全、北京群众艺术馆的书记罗燕，以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张书贵老师，还有中国评剧院的著名的演员刘淑平老师，以及呢中国评剧院的后起之秀于海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做一些交流。好，首先呢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听众好，周杰好。 你好。那下面是两位老艺术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书贵。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叫刘淑平。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青年演员于海泉。 这是后起之秀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应该说来的嘉宾非常多，也是高朋满座啊。确实这些时候呢，应该说谈论评剧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并不陌生了，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一路同行节目也好，在演艺沙龙节目当中也好呢，也向大家介绍了一些戏曲方面的一些知识。实际上评剧呢在北京是非常有基础的，喜欢评剧的人也是挺多的。 对， 因为从这次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就看得出来，真的是非常红火，是吧李老师？ 是。咱们要如果连上开幕式的话，已经举办了三场了。 已经举办了三场了， 然后就是每一场的筹备阶段，说心里话，确实是很紧张，也很辛苦。但是每一场举办这个复赛的时候，那个场面啊，观众的那种热烈啊，确实让我们又是一个精神上的、情感上的极大的享受。 也是一个激励啊。 对， 没想到这么多人还这么喜欢评剧。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呢给这个戏曲冲得够劲儿啊，但没想到这个评剧呢依然有这么多的听众，也挺兴奋的哈。那么这次的这个举办的另外一方是北京群众艺术馆的罗燕啊，其实感受是不是也挺深的？ 感受特别深。那个我们办这次这个大赛啊，应该说呢在咱们这个剧场里啊，看到的景象让人非常激动。一个是呢爆棚，我后来我在外边听，就是一票难求。这是咱们很少见的一种剧场景象。再一个呢，就是票友给我打电话呀，或者发短信呢，他们应该说发自内心的表达的是一种感激。他说这些日子就像过年一样，他说今年这个节呀过得忒长了，等我们得过一年，每个月我们都得乐一次。所以呢，对我们应该说是很大的激励。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参与了主办这次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啊。那么这 我们的主办队伍越来越壮大。 没错，越来越壮大了，参与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想呢，咱们这次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啊，历时时间真是非常长，是一年的时间。 一年 啊，等于是一个月有一次。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是我们的复赛。 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是咱们的复赛。 对，你比如说这个月是25号，下个月是30号。这样我们的复赛一直到10月份。 哦， 11月是决赛。12月是最有意思的。就是所有的成绩好的选手和我们的艺术家同台演出。 哦，复赛这么长时间， 一年的这个成绩汇报给大家。 等于是每月一次复赛，最后11月份的时候是决赛， 决赛 12月份那就是最后的大荟萃了。 对对对， 真是令人非常的兴奋啊。那我想呢，这次比赛呢，吸引了很多的这个一些老的啊，喜欢这个评剧的一些这个戏迷朋友，同时也有很多特年轻的一些喜欢评剧的一些朋友也都参与了。 不单是年轻的，我跟你说，昨天我非常激动。昨天我到门头沟一个东新房小学去，这个小学有一个小的合唱队，都是2-3年级的小女孩、小男孩。唱评剧， 哦， 唱得非常好。 他们也没有专业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根据光盘， 嗯 啊，让他们听，而且把词儿一点一点的扒下来， 嗯， 教给他们。结果他们唱的那个童声啊，奶声奶气的一出来，啊，爆花名一出来，我就当时就觉得我一下就激动得不得了。 嗯， 这个我们这一场把他们请来了作为助演，我希望大家去看。 嗯，还真是，你说如果孩子们不听这样的好的一些剧目曲目啊，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唱，还有这么唱歌的，他们可能以为这都是歌。 对，一个是这个，另外他们学校的校长老师确实有远见。 嗯， 他们把它作为一种素质教育的一个内容。 哦， 老师说唱花梅就唱这个报花名，最起码孩子们能够掌握好多新的词啊，能够知道每季开什么花啊。 嗯， 哎，这不非常好吗？ 嗯，寓教于乐。 对， 对 啊，又唱了戏了，还里边有些知识呢也传授了。 对对，这也说明我们评剧的那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啊。 嗯，真是它很有群众性啊。那说到呢，介绍这次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啊，我们文艺台也挺荣幸的啊。在这个介绍大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演唱评剧的一些著名的老演员呢，也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哎呀，让我们也了解了这些老演员目前的一些情况啊。比如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是著名的评剧的这个艺术家，张书贵老师，还有刘书平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我从小非常喜欢啊，非常敬佩的评剧艺术家了。张书贵老师，我记得您当时演唱这个《向阳商店》的时候，您刚多大年纪？那个时候， 刚开始唱《向阳商店》时候，开始还不叫《向阳商店》，叫《生活凯歌》。 嗯， 那阵还不到20岁，19岁。 哦， 哎，当到唱这个《向阳商店》时候，也不到20岁， 嗯， 那已经就按群众的说法，就已经出名了哈， 已经出名了。嗯， 演完《向阳商店》就演夺印。 嗯， 嗯， 后来还演西路评剧花店会什么。 嗯， 就是这样，那个现代戏特别红火 啊。那应该说您这个当时演《向阳商店》，一直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有30多年了吧？ 40年了， 已经有40年了。 嗯， 哎呦，那你已经演40年，对那个时候演出的一些盛况， 嗯， 是不是应该也没有忘记？ 当然 也是历历在目。 当然没有忘记了。 嗯， 那阵儿，全台的演员来讲，我是最年轻的。 嗯 嗯，同台有都是著名了。那阵儿像奚赛莲老师啊，黄月仙老师啊，马泰老师， 嗯， 魏荣元老师，陈少邦老师，都是一台都是著名演员，唯独我是那么一个年轻的演员。当时院党委还有担心呢，那是政治，要突出政治的，你演这个正面角色，这个奚赛莲老师唱得非常好，又影调，唱的一唱就鼓掌，说你要唱你是正面人物，你要不鼓掌压不过这个反面人物，那我们这戏就要失败了。 对， 哎呀，我当时的，你说我有压力，我没有压力，因为我那阵初出茅庐不会怕，就是挺就还是就年轻什么都不怕。 嗯， 现在想起了后怕啊。 嗯， 当时不怕，当时院长，你问你怕吧，我不怕呀。 嗯，有那么一股子冲劲儿。 对，年轻，还是年轻，不懂得深浅。 嗯， 然后我就凭着那阵也不叫什么技巧，就知道年轻嗓子冲， 嗯， 我上场就，然后七彩莲老师唱完，我唱完照样来好。 嗯， 哎呀，袁登伟高兴得不得了，就说我们这戏能立住了。 嗯， 就是还突出政治吧，那阵还说，反正你正面人物必须要压到这个反面人物嘛。 嗯， 哎，就是这样，夺印也是这样，也是跟这些名演员同台，也是我最年轻。 嗯， 但是这两个出席的女主演呢，又都是我， 嗯， 又年轻，当时呢，反正是在，都是老演员的带吧， 对对对， 才这个慢慢的成长起来。 嗯， 所以非常感谢这些院党委领导，还有这个老师们啊。所以现在呢，评剧呢，当时是非常红火红火的。 嗯 嗯，就是像我唱《向阳商店》的夸手啊，那当时真是大人小孩都会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啊。 嗯， 都会上，就是现在我跟市政府和文化局组织燕山情啊，到下边去演出去啊，好多的那个人，男尤其是男主都会唱， 嗯， 词儿还没有忘。哎呀，我说你们真到现在他们都会唱，就是当时的红火的劲儿啊，就是我们大众剧场是我们自己剧场嘛，就是很厚的那个玻璃都要挤碎， 嗯， 为买票，半夜里披着被窝，那真是现在说起来还是 不太相信似的，真是半夜里拍着被窝去买票。但是你买的票，你当天买票是看不到的，你必须得3个月以后才能排上你去看戏。 就那么火、啊、 就是那样的、我们散了戏就跟夹道欢迎似的，哎呀，两边都是观众等着你，然后你，然后他一直送你很远很远的，所以到现在吧，这个情况嘛，到现在什么像珠海呀、河北一些有的观众还给我来信，他们就是对评剧的爱好，就是我们评剧还有市场，就是现在搞这个这个群艺馆，还有罗燕先生，我们评剧院的这个评剧大赛啊，维权先生他们搞的这个非常，怎么说？得民心，他关于评，关于这个评剧源远流长，这个不要，因为这个评剧是有群众基础的，他从群众中来的嘛，他是从民间小店啊，或者也吸收了梆子什么的，是这样从劳动，一边劳动一边唱一边休息这样来的评剧来的，你才现在扎他从群众当中来，现在有群众基础，现在观众仍然关心着评剧，没告诉你说很远，像这珠海什么到现在还给我来信，还要把袋子寄给我说您听我唱的怎么样，到现在还有这样的，还有人给我来信，就是张书贵，您什么为什么不演了，是不是问我说借此机会呢，我也想北京台给我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和听众朋友呢这个有这个拉近加长的这个时间，也非常感谢。那么借此机会呢，向关心我的听众朋友呢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对我的还问我叫我注意身体什么的，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谢谢。 真是提起以往的经历呢，张书贵老师还是非常的兴奋啊。您今年已经都六十了吗？ 64了。 已经64岁了，真是要多多保重身体。 谢谢、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的张书贵老师演唱的向阳商店当中的一曲《夸手》。 小小是我 前进，革命理想就在战后，新人新事红旗手，英雄模范盖世风流。我要修社会主义的花盆，共产主义的火盆，我要把自己的生命绣在里头。你说什么大街小巷走，你说什么卖白菜卖葱头， 哎呦，真是太棒了！这是这个张书贵老师前些时候演出的我们的录音。 对， 可能听这段大家以为是放的您以为原来的录音，实际上您 是 六十多岁， 就是最近唱的， 最近演唱的。所以呢，还是依然是那么光彩啊！ 谢谢 啊，真是，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张书贵老师呢，能够经常出来演出，来满足喜欢您的这个听众、观众的要求。 谢谢， 啊、 谢谢、 那么提到这个向阳商店和夺印啊，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张书贵老师呢也提到了，在这个两出戏当中呢，有两个反角啊，比如说向阳商店当中的富贵香，夺印当中的烂菜花啊，都是很强的啊。 这次呢，就是跟我的大师姐刘淑萍一次演出的。 下面我们就要跟刘淑萍老师来交流了啊。我知道原来这个向阳商店的富贵香是由这个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奚采莲来担任的。夺印当中这个烂菜花呢，也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月仙老师拿手的。后来这两个角色都让刘淑萍老师来拿下来了。 对， 真是不容易啊。您说说就是当时的那个感受好不好？ 好。听众朋友们啊，我挺高兴啊，这个北京电台呢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听众这样接触啊。所以我也挺高兴的，因为我毕竟已经是七十岁了 啊，已经七十岁 了，一般我怎么不怎么出来了哈、特别参加这次这个大赛吧，我们是助演，和书贵我们是助演，参加以后啊，我自己好多想法，好多想法，特别是这个我们这艺术处的这个处长，维权儿，还有群艺馆的这个罗燕儿啊。那个当时他们都特别年轻，现在他们岁数大了，都走上这个 领导岗位， 领导岗位了。所以呢，他们确实是不容易，尤其是那天刚才书贵也说了，是吧？观众那个热情劲儿啊，真是激励了我。我真的不出来，我跟维权说，我说不行，我真唱不了了，真是嗓子确实是不如以前了哈。这个看到他们这种积极热情劲儿，特别是维权，哎呦，又主持又组织，这一个月搞一次，那可真是够辛苦的。所以看了以后挺是激动的哈。我觉得这个搞的确实是挺符合民心的哈，我们评剧观众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喜欢评剧的观众也挺多。再说我自己吧，我呢始终是个绿叶儿，我真的始终 是 个绿叶 儿， 是绿叶儿，是确实是。你像书贵他们都是角儿，我是棒角儿的，真的真的，不，确实是那样。你看我接奚采莲老师的活儿，我接花月仙老师的活儿。后来我接奚采春老师的活儿，后来我又接谁呢？赵丽蓉老师的活儿。您瞧我这活儿接的真难，最后就给我难的，我都人家大家伙都劝我，淑萍你可不能接，你这么小个，你接赵丽蓉的，你接奚采春的，他们那又块又大什么的，是吧？我又块小，他说根本不适合你。所以我为什么你说这个评剧演员的他这艺术生命还是挺长的，我觉得我也不算短，我六十多岁，你不前些日子我还演那个养母什么的吗？就因为我后来呢我就改了彩蛋老旦了，所以艺术生命还挺长。你要让我演小姑娘去我绝对不行了，当然年轻时候也是演闺门旦是吧，演这个 演青衣啊， 演青衣闺门旦花旦，对， 老旦 那样行啊。后来呢这不是就是接了彩蛋了，接了老旦了，所以艺术生命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当时呢就是最后我的记得一次说过呀，有一次录像呢是花月仙，那个不是，是奚采莲老师，岁数太大了，我在边幕上我就拽着他，我说老师您上，我就推他，记得那回不，人家别人就说 吉祥 啊，对了，是吧？ 当时西彩莲老师都多大年纪了？ 那时候 七十多岁了 ，那时候七十多岁了， 还演出呢。 是，所以说，我让他上他就上，后台我就一直守着他。 嗯， 那个脸上那化妆啊什么都绷上，绷得特别紧，已经是不说实在不太好看了。 嗯， 可是呢，老先生健在啊，人家别人就说。说你看这官得让你录，怎么就让这个西彩莲老师呢？我说老师健在，包括花叶轩老师，老师健在都得老师上。 嗯， 什么时候他们身体不好了，我不能上了，我再上。 嗯， 我什么时候也是这个地位。但是我觉得吧，演出以后哈，就是接过老师的活以后，以后呢，没有说你这个跟西彩莲花叶轩差远了。当然这样的话，我可能我自己没听说过。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种想法， 嗯， 我还是从人物出发， 嗯， 把老师好的地方给他继承下来，哎，再发挥自己的特长，我都是这样接的。 嗯， 这个可惜啊，我们好多观众没看到， 嗯， 就是前年吧， 嗯， 我们评剧参加这个扬州的一个现代戏的一个汇演， 嗯， 就是演1000场是2000场以上的剧目， 对 啊，这个刘老师演的养母，杨三姐告状的养母， 嗯。 这个角色他演得非常有味道， 嗯 嗯，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嗯，你想想，70岁的人了，真是不容易啊。其实刚才呢，这个刘淑平老师是谦虚，接了两位大家的这个原来的角色，总的来说真是接住了，是不是接住了？ 确实是。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刘淑平老师和张淑慧老师，他们也是常年的搭档， 嗯 啊，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在50年代中吧，就是我们剧院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曲种已经濒临灭亡了， 嗯， 就是西路评剧， 对， 嗯，那时候剧院提出来要挖掘，要抢救这个西路评剧不好唱啊， 对， 非常高亢 激昂 的， 嗯， 哎那样，当时就是由淑慧老师和淑平老师他们俩来担任这个任务， 嗯， 可以说，假如说这个西路评剧作为一个新生啊。后来我们又用到了很多戏当中都用了，假如从新生这个角度讲，应该说淑慧老师和淑平老师是第一代的这个演员，或者说 功臣呐， 或者说是代表人物。 嗯嗯嗯， 他们的花亭会，杨二婶化缘， 孙继宝卖水， 三女厨霸，现在他们要是再不唱的话，恐怕就成了 就失传了。 对对对，现在反正还没有人在舞台上唱。 嗯嗯。 当时这个西路评剧呢，是汇演的时候，展演的时候，全国的著名的各种戏曲演员都集中到北京来参观里，就当时有什么红线女呀、长香玉呀，什么啊上海沪剧院那个丁世娥呀， 嗯， 都来北京来看这个西路评剧花店会， 嗯， 哎呀，把他们就回去说，我们也要挖掘我们的传统，他把他们振奋的了不得， 嗯， 我们一唱那第一句啊，这些艺术家们就鼓掌， 嗯， 啊，就是到现在这种西路评剧，它虽然没有这个剧种没有发展到现在，但是作为评剧，我们现在里有角色合适了，用上西路评剧非常有特色， 嗯，是的， 嗯， 所以这次上一场复赛，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两位老师请出来呢？ 嗯。 一个是他们当年确实在观众当中非常有影响， 嗯， 观众想念他们，我们跟那个罗书记，从打搞这评剧之友联谊会啊，一直到这次搞这个大赛，我们和观众接触的多，啊，观众就是老问， 嗯， 问他们两个，而且网上也有问的啊，张淑慧老师现在情况怎么样，怎么着，所以那天我主持啊，我报幕到那个时候。当我还没有说出他们俩的名字， 嗯， 我刚说出当年60年代我们剧院什么什么戏，其中什么什么人物，这时候观众可能就要猜到我要介绍他们俩， 嗯， 底下掌声就起来了，整个我就没法再说了，把我的话就整个都淹没了。 嗯，多受欢迎啊。这个罗燕啊，我知道你们那有一个评剧的一个 票房 一个票房 啊， 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这个张淑慧老师和刘淑平老师啊？ 那是。张老师 学他们的多吗？ 学他们的流 派，当然不好唱， 不太好学， 好， 因为这个条件没有能达到 对 像张老师他们这样的嗓子的，但是呢，他们的唱腔是有，我们现在那个票房，有那么几个女同志，她嗓音条件好一些的，就学这个夸手啊这些段子，他们就爱唱这些段子，应该说还不错， 还不错哈，通过这次大赛，两位老师发现没发现什么人才啊？ 还是很有人才的， 还是很有人才的。 就是原来唱的，我接触他们唱的好像差一点，这回很有进步啊。 很有进步。 就是我们的评剧啊，就是不但是在北京，就是在天津，我前上大礼拜上天津去演出去，天津主持，天津好几百人集体唱夸手 哦， 集体唱你夸我的手，然后我的主持说，今天我们就把当天唱夸手的张淑慧老师请上来了。哎呦，大家伙，我就是我说北京没有，当时还没在北京唱啊，我说北京怎么没有这举动啊，我天津让我好感动好感动的，后来在北京一唱啊，北京也这样哦，我现在知道他们对评剧不是对我张淑慧如何，他们对评剧多么样的热爱啊， 没错， 所以说我就说呀，罗书记和我们维权先生啊，办了一件非常得民心的事情啊，他们这个功绩，他们通过很大的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所以我在这儿也很感谢他们。 是的， 这个也是这个今年这个剧院这个决策啊，就办周六评剧院，然后和群艺馆和咱们台里边合办这个票友大赛。这个决策绝对是一个很有远见的 一个 可能一时啊，你还看不清它的影响在哪儿，但是逐渐，刚才我问罗书记。他也这感觉，他说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中国评剧大剧院，就我们剧场这块儿，人气越来越旺，就这个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儿。 对，应该说这次北京评剧之友大赛也是一个检验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对评剧依然是这么样的热衷啊。好，这样下面咱们听听这个张淑慧老师和刘淑平老师呢演唱的夺印当中的一段吧。 好，尊敬的各位朋友，今天到这儿演出非常的高兴，而且呢，感谢剧院给我这个机会。我深深地感谢朋友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关怀，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关心，请接受我对大家真诚的、深深的谢意。 好，谢谢张淑慧老师、刘淑平老师，今天头一个节目想给大家演唱。 那我就跟我的大师姐刘淑平演唱，大家好多日子没听了，像那个夺印烂菜花胡素芳对唱， 仓库的对唱。好，请。 哎呦，大队长啊，呦呦，我的妈耶，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素芳姑娘，她在清秀， 我和她约定好把仓库来点清，门儿上着锁，屋里点着灯，门前撒道钟，满屋里烟雾腾，四处无人走，我喊人喊不应，眼看着粮食被烧毁，我只得冒着烈火闯进了仓库门，我的头发被烧焦，我的手上带烧痕，幸亏找到灭火器，才能够扑灭火焰，对出大事情。 仓库不忍闲人进，门上大字写得清，如今粮食已短少，是你的行为不正经，你自己做下亏心事，你反倒往别人头上扣脏盆， 双手难捉满天星，青石板上昂在顶，你自己坐下肮脏事，梦想着别人替你顶脏盆，分明是你这两张算不清，分明是你把粮食一私分，群众要你交账逼得紧，你就带着天良起坏心，你就 是收回了粮食账，你也逃不出群众的手掌心。你想要全村男女都挨饿呀，你想要烧干粮食不成等，你想要偷天换日是妄想，你比那毒蛇还毒十分。 我的妈耶，离地三尺有神灵，你说话可要凭良心。仓库本是我保管，难道说我自偷盗种害自身？上有天下有地，当面有良心，盗种要是我偷去呀、下辈子叫我变狗，我不变人。 真是太有感染力了。可能大家听这个刘淑平老师还有这个张淑桂老师演唱的这段夺印呢，怎么也想不出来两位老师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哎呀，几十年以后再听你们的演唱依然是那么的精彩。真是为你们鼓掌。 也有变化。就是比原来更细腻了。 更细腻了。 更有感染力了。 更有感染力了。这是大家对你们的评价啊。确实很多朋友呢对你们真是非常的这个特别想让你们出来再次呢来演出你们的拿手剧目啊。那么说到这点呢，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前些时候向阳商店呢已经恢复演出了。那么这个演出呢没有你们的这个出演呢，确实从有些方面有些人说呢光彩就弱了一些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一些年轻的演员他们扮演的这些角色非常努力。当时我也去看了，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在有些方面呢好像感染力就弱了一些。我不知道在座的几位看了没看这个复排的情况。 应该说剧院这次再复排向阳商店和夺印呢，要是从这两个戏的角度讲，应当已经是第三版了。 第三版了。 对，假如60年代作为第一版的话，然后76年以后我们也曾经恢复过。这次要再恢复是第三次。为什么要恢复呢？应该说是观众的需求， 对， 和市场的呼唤，也是应时当令吧。有这样的机会就恢复了。结果恢复了以后应该说市场前景非常好。观众看完了以后啊，这个剧场反应也特别热烈。他这个还是一个什么，还是说明这个戏本身，这个戏它的艺术上是站得住脚的。第二，这个戏在观众当中它影响太深了。 啊，所以我们这次虽然基本上上的都是青年演员啊，但是观众接受了他们， 嗯， 而且也应该说他们一个是向老师们啊，甭管是通过录音带啊，还是通过向老师当面请教，向老师们学了很多东西， 嗯， 同时呢，在这个时代，他们又有他们对人物的理解， 嗯， 啊，应该说还有一些这个时代的特点， 嗯， 但是总的来讲，应该说是得益于这些经典剧目， 嗯， 啊，而且这些经典剧目反过来也哺育了我们的青年演员。 是的，嗯，所以我们也是真是希望啊，40年后张世伟老师和刘淑平老师呢，再次能够演出大家喜欢的剧目。我们真是期待着能够看你们再次演出《香商店》和《夺印》。嗯 啊，谢谢，有机会呢，嗯，还是尽量的实现吧， 嗯。 那就是现在演出恐怕是一个时代感和一个生活的问题。 嗯， 我们当初演《向阳商店》，不是说是是都要体验生活的。 哦，当时你们都体验生活的， 不是说拿过就演的。 你 看 我 们 都推车卖菜的， 你看 都推车卖菜。 我现在还有照片的，和马太先生啊，还有魏荣先生、张桂台，我们在石景山、东直门、右安门，都站过柜台的。那时候跟着售票员一块儿，你分配水果组，你卖水果；他分配什么鱼肉组去卖鱼肉。我们都是像那样站柜台的。然后我还跟他们售货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好几个月呢。然后我到石景山去跟着一个好像我的模型吧，这个刘春秀怎么样？跟他去上山卖这个推货车。当时好感动，一个身材不高非常年轻的姑娘，她去推车，这车很重啊，油盐酱醋都在这车上，然后她1米5几的个儿，她就愣推着这车，我都抬都抬不起来，她要上一个小山坡了，然后老早的去到人那儿，然后谁家买什么，她有个纸条，谁家买什么谁家买什么，后来卖完我说咱们走吧，她说不行，还有一个老大爷没出来呢，我说那人家说那他不要东西了，他不放心，他说我去看看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你看他就这样，他跟真是鱼水情啊，他到那老大爷的确是也没个事儿，也没病，是不要东西了，他说咱们回去吧，你看从早上8点走12点才要下山的，下那坡啊，哎呀，这个弱小的女子她就是我这个学习的模型，我们都要挺身，我想起她来，我就是说人家说你唱那个眼看热泪，就是撕信，爸爸把信撕了，撕碎了女儿一颗真正的心呐，一片把它拼，说哎呀，唱到那儿，说您给我们唱一个，说那儿怎么那么好啊，我说那个散的有什么好的，为什么当时是挺真实，我就真哭，为什么我就想起那么个弱小女子推车上，想起老大爷是不是没买东西，我就想起他来了，我哎呀，今日演到那儿就热泪盈眶，就是生活， 对， 哎，然后这个有了生活了，我们再演就是活灵活现吧，还是好像就是我们演夺印也这样，我们去上生产队里去跟个大队长或者女的劳动，跟着他一块劳动什么的，我这个模型啊特别能干，到地里边啊一拢，我才知道这个地多老远，看不见边，我没劳动我不知道，我以为这地很近很近就回来呢，他说你就在这等着我啊，我就摆着刨地，我就想这一点一点刨，我一抬头他没影了，然后他又回来了，哎呀太能干了，然后回家做饭，给我做完饭是吧，你下午别去了，你休息吧，你睡觉吧，然后吃着饭怎么拿着饭碗说，哎，什么什么大姐，我们这铁锹不好使了，把我这铁锹你拿走吧，其实就是他自己的铁锹，不是公家的，就很自然，就那种大公无私的那些，我这铁锹你用去吧，就哎呀，就是体会不到，你要不体会生活，体会不到他们那种真实的感情，人与人关系啊，哎呀那么真诚，哎呀太感动了，所以你演的舞台上吧，你就有模型，你时代感就强，你有模型，头脑里有，你才能把这个亮点表现出来，哎，观众就能接受。 对， 你如果说空空洞洞的观众就知道，哎，挺美的，哎，挺好的，挺好听的，他 不能感染人， 哎，这只能局限这儿。 对， 我想将来还是要多一点生活， 是的， 对我们艺术的创造还是 有好处的， 有好处，还是我觉得还是个必经之路， 必经之路。 嗯，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这次张老师他们参加上一场复赛，你夸我的手倒也是好手，刚一唱出半句来，底下观众就受不了了，就非那种热烈那种浪潮啊。 嗯， 后来我们后台有一个同事跟我说，这剧场的顶子要掀翻了，要掀翻了。 真是这个角色的原型呢感染了您，然后呢您呢又感染了观众啊。确实原来呢这个艺术创作呢老是强调这个要去生活啊，要去这个怎么着，要到基层去啊，感受生活什么的。但是现在好像不太讲 这个。 这 就是个创造的艺术源泉，我觉得仍然是这样。 还得要去生活。 对， 嗯。 所以说体现这种包括我们唱啊，什么叫百花齐放，话说得很好，我觉得要真正的悟到真谛了，然后你去体现去他，那还是很不容易的。什么叫百花齐放？我觉得我们每个这个演员要真正的理解，应该领导层更要理解什么叫百花齐放，不能一根独挺，那这不叫百花齐放。你这园子里都是一个花，满园的这个花，那不叫百花齐放了，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人物栩栩如多种多样，唱腔多种多样，那才叫百花齐放。 是的，是非常漂亮啊。 对， 真是体验生活呢，也是使这个角色更有根基啊。 对， 好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小伙子从始至终都没说话呢，没关系。实际上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评剧，看来这个群众基础还是有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后继有人这方面呢，我们也不要担忧，因为现在这个中国评剧院呢有很多的新人，比如说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于海泉啊，就是咱们这个中国评剧院的最年轻的一代评剧演员。 对 啊，你是什么时候到团里来的？ 我是1997年进的北京戏校，在戏校学习了五年，应该是在2002年进的中国评剧院，成为了真正的评剧演员。 哎呦，那你真是一个这个最一个时代青年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小青年呢，可能对于这个戏曲啊不是那么的热衷，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你依然对评剧还是那么的执着，是来源于什么呢？ 以前呀，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是怎么喜欢戏曲，但是因为爸爸喜欢，就是听了然后到少年宫里学习，然后听像李老师、张书贵老师、刘淑芬老师他们的演唱吸引了我，我觉得唱腔特别好听。就是有的时候听他们的唱腔啊，不吃饭都可以。 哦， 真的是这样，特别喜欢，特别喜欢 啊！对评剧特别喜爱啊！ 对，太喜欢了。 所以就始终没有动摇。 对对对， 另外今天的李老师也在场啊，这个李维权老师呢是于海泉的老师，是这样吧？ 对对对， 这个于海泉怎么样？跟您学的？ 他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刚才他说的，他 喜欢， 有兴趣，而且呢，他可以，你看别的小孩有时候，就是现在时代青年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吧，他对那些东西的兴趣都不大 哦， 就是喜欢戏 哦， 而且呢，他悟性也比较高， 悟性也高， 他的金昆课也非常好，他的金昆课是。是这个裘盛戎先生的女婿，杨振刚老师啊，他就金昆课也非常好。 哦，那他学的咱们评剧的是哪派啊？ 他学的是花脸，这四年一直我带他嘛，应该说也是算是正宗魏派吧。他唱的也有一些功力， 好，那咱们就听听这个于海泉唱的怎么样。 这虽晚是我们翻身的晚，他和我们 记住过去，仇和恨他叫我热爱，咱社会主义美好的今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只能听几句了啊。这个于海泉刚刚这个22、23岁啊，唱到现在的水平真是不容易啊，是每天也是挺苦练的，老师抓的也紧。 对，我每天都练功，因为师傅看的特紧。 都学了一些什么戏啊？ 像学习了传统戏《秦香莲》，还有包公赔情，好多好多 好多，像这就属于现代戏了。 对， 现代戏就整本的还没演出过，因为这剧院也没有恢复。 对对对， 他们已经演了创作剧目了， 创作剧目了。真是这个演员呢，如果要想成熟的话，必须在舞台上多锻炼，要多参加演出。那么这次呢，在咱们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当中也去演出了吗？ 对， 也去演出了。 对 啊，这个反响怎么样？这个李老师， 应该说呀，观众对青年演员啊是非常喜欢，也是非常宽容的。有时候我甚至于感觉啊，他们看到出了一个青年演员，出了一个苗子，他们那种喜悦的心情啊，就和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好像这件事儿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哎呀，又出了这么一个青年演员啊，不错不错不错。所以那天他唱完以后啊，好多戏迷跟我说，不错不错，这将来好好培养。所以我们就打算，每一期都要向大家推荐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 确实想得非常周到啊。其实一些戏迷呢，看到一些青年演员呢，好像就看到了评剧的希望了。 对对。 咱们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呢，每次不仅有选手们的演唱啊，同时呢还有老艺术家们的助演。 对。 同时呢还有这些给这个青年演员一些演出的机会。 对。 啊，所以呢这个方方面面，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是那么的热衷。 所以大家我心里就想了两句话，就是每一场复赛都要让观众第一叫玩的高兴。我觉得已经打破了传统上的那种我们在台上演，观众老老实实在底下看那种形态了。现在至于这种形态应当是一个什么形态我也说不清，但是就觉得是大家一起在玩。 互动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了。 对，大家在一起游戏，或者大家在一起联欢。但是第二句还是要让大家听得过瘾。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每一场都要把最高水平的艺术家请来为大家演唱。这里我还想跟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古文乐老师也好，张书贵老师也好，等等我们这些刘平老师、刘淑平老师这些艺术家，他们为大家演唱是不要钱的。 完全是义务的。 完全是义务的。可是他们的付出可是比他们在外面一般的演出要付出的，甭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俗话说的卖力气上吧，那要多得多啊。可是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也是票友大赛这个活动的气氛感染了他们。 确实，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啊能够圆满成功啊。咱们这个月的这个演出是在25号。 对，这个月是复赛第三场，25号下午2点。 大家可以随便去吗？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10块钱一张。 十块钱一张，哎呦，真便宜了。只是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只能到这儿了。实际上，我觉得好像都没说完，尤其是跟两位老艺术家交流呢，好像非常短暂。没关系，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说。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由本台和中国评剧院等联合举办的评剧票友大赛第二场复赛的部分实况录音。 我们打算从这一场开始，每场同时向大家介绍一名我们青年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因为他们也都具有相当的实力。那么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花脸演员于海泉，他也是我的学生。今天他把大家演唱的是著名的选段《一杯茶》。 有请。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这水碗是我们翻身的碗，他和我们掏粪工人 心酸的生活三十年。我理想 选段金殿上保本无指望，演唱者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先生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文化奖获得者，大型现代评剧任长霞的扮演者高闯。 书房。如果你的床上有杀生的喝法，不美为康，你皇爷不准为娘我的本章。娇儿的娇儿啊，你的富贵国身在外，何叹不能够救儿郎。 大家带来《金沙江》选段，有请。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曲江池。 上船 期，大家通过一系列的剧目，比如说《夺印》当中的胡素芳，比如说《向阳商店》中的刘春秀，大家记住了一个名字，他就是。近来有很多朋友写信来问，也有很多朋友在网上问，说张书贵在哪儿？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了现场，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张书贵和他的老搭档刘书平。他们两位老师已经都是退休多年的老师了，在这次活动当中，当他们听说是公益活动，是来和我们戏迷一起联欢的时候，他们没有提丝毫的经济上的要求，而且他们都是为评剧的发展，都是为满足观众的需求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所以我们想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感谢他们。说两句。 尊敬的各位朋友，今天到这儿演出非常的高兴，而且呢感谢剧院给我这个机会，我深深的感谢朋友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关怀，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关心，请接受我对大家真诚的、深深的谢意。 好，谢谢，谢谢张书贵老师、刘书平老师。今天头一个节目想给大家演唱， 那我就跟我的 大师姐刘淑萍演唱，大家好多日子没听了，像那个夺印烂菜花胡素芳对唱， 仓库的对唱，好，请。 哎呦，大队长啊，哎呦呦，我的妈耶，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素芳姑娘，她在清秀， 我和她约定好把仓库来点清，门儿上着锁，屋里点着灯，门前撒道钟，满屋里烟雾腾，四处无人走，我喊人喊不应，眼看着粮食被烧毁，我只得抱着烈火闯进了仓库门，我的头发被烧焦，我的手上带伤痕，幸亏找到灭火器才能够扑灭火焰，喂出大尸体。 仓库不准闲人进，门上大字写得清，如今粮食已短少，是你的行为不正经，你自己做下亏心事，你反倒往别人头上扣脏盆， 双手难捉满天星，枪是摆上了彩顶，你自己坐下肮脏事，梦想着别人替你顶脏盆，分明是你这两张四分不清，分明是你把粮食一私分，群众要你交账逼得紧，你就带着天良起坏心，你就是烧毁了粮食账，你也逃不出群众的手掌心，你想要全村男女都挨饿呀，你想要烧干粮食不成耕，你想要偷天换日是梦想，你比那夺舍还不是笨。 我的妈耶，离地三尺有神灵，你说话可要凭良心，仓库本是我保管，难道说我自偷盗种害自身，上有天下有地，当家有良心，盗种要是我偷去呀、啊，下辈子叫我变狗，我不变人。 看观众这么热情，这剧场里简直就像开锅一样。刘老师，真是下面呢，本来是我们要求刘淑萍老师还要继续为大家演唱，但是刘淑萍老师最近呢，由于一直咳嗽，所以她的声音呢受一点影响。今天能够坚持来演唱呢，我觉得已经就是对我们观众非常大的热情的一种回馈。 抱歉， 给观众朋友们说两句吧。 啊，对，今天因为我今天吧已经都整70岁了，我老也不唱了，真的唱不下来了，要不就唱一段烂腿花，唱低的也行。 看来我这个主持人有点控制不住局面了。这样吧，我们先听刘淑萍老师给大家唱一小段《吃元宵》，然后我们再请张淑桂老师来演唱，好不好？ 原来您在这儿参加劳动，哎呦呦，我的何志书，哎呦喂，我的书记哟，干这样累的活儿，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啊！我给您搓了一碗元宵，擦擦汗，你快歇一会儿吧。您看看，这是一碗又热又黏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呢，团团转，黏米面儿的白糖馅儿的大个儿的元宵。啊啊啊！ 谢谢谢谢。张老师，下面就再给大家演唱一段相声商店著名的歌手。 那好，今天也为大家唱这段夸手啊，但是我那是很年轻的时候，这个无论说这岁数大了，这个调还是原来调，这嗓子可不是原来的嗓子了。既然大家这么关心呢，这么爱护，我就卯足了劲给您唱，唱得不好，嗓子不好，多多原谅，谢谢。 说什么大街小巷走，你说什么卖白菜卖土豆，说什么我们不是不拍手，我这就